目前呢是导致五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当然受伤的也有重伤和轻伤哈。那当地的政府是说呢，爆炸之后已经有就事后的处理，259个人被重新安置到新的地方，然后受伤的人员呢目前情况也比较稳定了，包括电力、洪水、消防、安全、生产、环境等一些救援小组呢也是正在抓紧时间来确保这栋楼在爆炸之后啊不会引发第二次爆炸后续的次生的这种灾害哈。那也是说呢，这个爆炸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但是其实事情发生到现在为止，有很多的媒体报道当中也是称呢，这次内蒙古包头的这个住宅楼爆炸很可能是由于天然气泄漏导致的。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今天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件事的后续事情呢，我就在百度上面搜索了一下五个字，天然气爆炸。当然第一条词条出来的就是内蒙古包头的这个爆炸事件，是5个小时前发布的。然后第二条词条是英国也发生了疑似燃气爆炸事故，造成房屋倒塌，数十人受伤。这个词条是7个小时前发布的，是新华社的报道。所以我顿时就觉得，哎呀，这事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天然气爆炸好像时常发生嘞，你看人家英国也发生了嘛，是吧？所以这剂麻药效果真好。但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们面对生命，特别是这样的人不是，不能说是人为啊，有的是疏忽造成的事故啊，特别是生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或者是死亡的时候，千万不能看一些报道上的数据，你会觉得啊，什么5人死亡4人重伤22人轻伤，就会觉得啊，不就是统计数据嘛，你会觉得麻木，你知道吗？但是你要往细里头看，这些人可都是生命啊。比如说这其中说到一个就是5人当中一个死亡的人哈，是在夜间的时候，爆炸发生之后，这个消防官兵呢是利用这个消防搜寻犬就是那个很灵敏的狗和生命探测仪这两个来探测到了，确定了这泥土之下哈，这个一层层倒塌的房屋之下有一个55岁的男性是被困在下面的某一个位置，就已经知道他在那儿了。但是经过努力之后，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这个55岁的男子被救出来了之后，就已经你知道人就走了。所以有时候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就会感叹啊，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太无常了，是吧？真的活在当下呀，要好好的把自己的生命规划一下，不能浪费掉了。所以前两天还有一个假设性的假设性的一种说法哈，在微信朋友圈里也疯传，就是说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现在跟着我做哈，就是你闭上眼睛，好，你闭上，哎呀，我闭上眼睛看不了稿了就你闭上眼睛，现在眼睛都闭上了吗？啊，我闭上眼睛看不了车了完蛋了，事故全出来了。好，假想你闭上眼睛啊，你就想象一下2057年你已经70老80了，是吧？比如说我2057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哎呀，我觉得我已经活不了那么长，反正70老80了。然后呢，你坐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雍容老态啊，你就是个老人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知道吗？然后你对老天爷许个愿，哎呀，老天爷啊，求求你，求求你，老天爷让我再年轻一次吧。然后老天爷就说好的，然后你瞬间嗖一下，你回到了你现在，是吧？2017年，你睁开眼睛，你又年轻了一次。这一次生命，你打算怎么活呢？我刚睁开眼睛啊，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想怎么活呢？哎，闭上眼睛再睡会儿吧。不是啊，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我再年轻一次，我要怎么活呢？哎，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家燃气关了吧？所以，珍爱生命，睡觉之前、出门之前，记得要关燃气哦。 是快乐，是远方，隐隐约约的汽笛声，夜莺缭绕，高唱着。天越暮歌，爱是哀愁，是天晴对靠近我的青春，雾雾满天似星黄灯，爱是笑。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现在水果真的很贵哈，但是相比于国内的一些高档水果来说，日本有个水果店现在疯了，他们卖的水果哈，就比如说一个甜瓜可以卖出$10,000的价格。这是东京的一个就是外部装潢的超级豪华的一个水果店，就如果你不进去看，你光看外观，你以为这个店是卖珠宝的。但是呢，透过明亮的橱窗哈，你进去一看呢，你就会发现，这里头卖的呀，都是让你流口水的水果呀。而且这些水果增光发亮，就亮的跟珠宝也差不多了。比如说，他们有那种心形的西瓜，这形状很奇特哈。另外，他们有那种葡萄，有乒乓球那么大。这种葡萄叫罗马红宝石，也是珠宝。当然了，除了是这个装潢和水果的外观都非常的高档之外，这个价格也是高得令人心碎的。比如说这个日本这家水果店哈，通常有一些产品呢会在拍卖会上卖出，有的时候售价都可以卖到数万美元。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他们两个北海道特级甜瓜，两个甜瓜卖了$27,24的价格，创下记录了都。但是呢，其实这种现象在日本很普遍哈。有个专家是说，其实在我们亚洲文化当中，尤其是在日本社会，就水果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通常我们出去，特别是日本也是这样哈，出去拜访啊，就是拎着水果来送礼都是比较好的，所以水果的价格呢就相对来说高一点了。我今天还在就是上班路上买了一点，哇，真的是我现在心都疼哎，一点点车厘子100多块钱，我刚一口吃下去，水分真足啊。那个形容词叫什么来着，叫 mouth watering 是吧，满口的果汁，那水分足足的，足到我，那水分足到什么状况，足到我一边吃一边不仅嘴里有水分，我眼里都满含泪水，好贵啊。为什么我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爱水果爱得深沉。 摩托车加快速度，迫不及待就上路，赶在天亮以前要到远方，忘了吧，爱情刚刚才结束，没有牵挂的束缚，听见风在耳边大声说，别在乎吧。 阿宝留言说，如果回到今天，我想要好好工作，挣更多的钱，买套房。OK， 说到买房这件事情呢，就不得不跟你分享了。这是最新的一个研究报道哈，是普华永道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发布的一个报道，就是我们哪些城市对于年轻人来说机遇比较大。那现在五大机遇城市已经出炉了，包括广东、广州、深圳、杭州、武汉、南京，这是我国的五大机遇城市，对于年轻人来说比较好的去处哈。因为呢他们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呢，是提供了包括28个国内的商业行政中心的城市进入深入的考虑哈，考察他们的智力资本和创新啊，技术成熟度啊，区域的重要城市啊，健康安全和治安啊，交通啊，城市规划呀，可持续发展啊，自然环境啊，文化与居民生活啊，还有影响力成本和宜商的环境等等等等，然后归结出来说这四个城市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啊，机遇比较多的就广州、深圳、杭州、武汉和南京。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考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地房价贵不贵呀，是不是啊？让我们可以买套房可以活下来呀，对不对？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买不起学区房是一个话题啊，最近真的是各种话题的调侃都来了。话说一对北大清华的毕业的啊，这种年轻的父母就找到了一位禅师，就问了，哎呀大师啊，我买不起学区房，我的天怎么办呢？禅师说，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4号星期二，农历3月初8，清明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9度，廊坊小雨20度到10度，首都北京阴有轻度霾21度到12度，近邻天津小雨19度到1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依然是不限行的。你应该知道清明节是有很多传统习俗的，比如说扫墓、踏青、蹴鞠、打马球、插柳、荡秋千等等，其中这个荡秋千就是很有意思的。古时候的秋千大多是用树丫枝作为架子，拴上彩带做成的，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这种秋千。荡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的精神，至今还是人们很喜爱的活动，特别是儿童。今天你荡秋千了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热烈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5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多建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一应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月黄昏周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这是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1194名选举委员为930万香港人选出了他们下一届行政长官，也就是香港特首。这个投票呢是从上午9点钟开始的。那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近1200位选举委员呢，就1194名哈，在香港的这个会议展览中心投票，是以无记名的方式投票的。总共有符合资格的3位候选人来角逐这个特首的职位，分别是曾俊华、李正月娥和胡国兴。那林正月娥呢，在这个第5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当中胜出了。得票超过了600票。其实说到这个，所以就是他胜出之后关于他的一些信息啊，包括新闻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出来了。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啦，就是林郑月娥她分享的哈，就是2002年的时候呢，她卸任了香港发展局的局长之后呢，本来是举家，当时举家是全家人去到英国的一个小镇，过上了这种就隐居的生活，不再从政了。可是呢，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出任香港的政司司长，然后他就在考虑，哎呀，我到底要不要回香港去做官呢？然后当时本来不想去的，可是就是被丈夫说服了，然后就回香港，继续做官了啊。然后呢，林郑月娥她就分享说，她说事实上啊，CC上呢，我每一次的决定都会问我的老公，其实我也只是一个小女人的。所以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呢，林郑月娥的老公也非常激动啊，就说，哎呀，老婆，你要是小女人，难道我是你背后的大男人吗？放心，特首老婆，等你上任之后，港人骂你的时候，我一定站在你背后。多钱？香港的特首就逃不了被骂的命运。 我叫你的心头成两半，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因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一时一不觉忘了应该是一种孤单。我叫你的心头成两半，一半是事业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洁拖延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 情话讲明白。一半是失恋，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截图念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台。 上班特别忙，发生了什么事儿？ 李雷出国记。 OK，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一到工作办公室里，忙到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这一天工作18个小时，回到家当中啊，鞋子一脱，袜子一脱，立刻趴在床上，哇，瞬间就感觉哇，在床上获得了一种快感呢。老婆韩梅梅就跟他说 Oh my god, you are having a bedgasm。 什么是 bedgasm？ 这就是床铺高潮。什么叫床铺高潮呢？ The bedgasm is a feeling of complete and utter euphoria which peaks when climbing into bed at the end of an 8-hour workday。 那工作了18个小时之后，长途旅行之后，或者是极度的辛苦的体力劳动之后，倒在床上，然后体会到彻底的幸福感、愉悦感的这种感觉达到高峰，这就是 bedgasm 床铺高潮。郭李雷说 bedgasm 床铺高潮，老婆，你要是把我们家厕所的插销重新安装回去啊，我可能会有 toilet gasm 厕所高潮。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时段精彩继续。 一个人守在风中等承诺，一封信一年时间都掠过，一颗心消瘦撩人的寂寞，回忆都是负荷，两个人在喜悦中散去了，我的手被温暖过，幸福了。当缠绕爱情的帷幕落下了，我还剩下什么？时间的沙化作浮尘落下，泪水哭在自己家，转眼就心酸。时间的沙让爱散去花花，

时间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我常安静不下来。 林留言说做自己最好的。另外吴瑞留言说重新活一回，我不想成为谁，我只想知道我可以成为谁。你可以成为你自己。 入睡前是否想过我，窗外星星闪闪烁烁，都不说话似往常，陪我想你一晚。轻轻偷偷地转换，有快乐有不安。如果把自己一生托付在你的手中，对你来说是否算是负担？我不怕未来日子是崎岖 要心学会心碎，我害怕没有你日子失去光辉，专心的爱一个人对不对？爱情的继续让人觉得好累，你爱过谁？为谁流过泪？为他说过该成为新鲜的诺言，有没有后悔？想不想说抱歉？如果有机会，愿不愿重来一回？被爱是幸福，爱人是痛苦，我连在你面前想哭都不会。被爱是幸福，爱人是痛苦，我已经选择爱你

谁能踩在你心上？出门先看天，进门先看脸，睁一眼闭一眼，谁说以后没天堑？花开天时冷，水流人自去，只可为忘所欲。一生兴亡悲中喜，花开天时冷，水流人自去，只可为忘所欲。一生兴亡悲中喜。上明晃晃，笔下水荡荡，高一脚低一脚，谁能踩在你心上？出门先看天，进门先看脸，睁一眼闭一眼，谁说以后没天堑？花开天时水荡荡，高一脚低一脚，谁能踩在你心上？ 天气冷而冰霜，它让你摸不方向，即使的心里寂寞难当，充满欢乐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又做点什么，突然紧抱住我说、啊、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还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还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太寂寞。真相，消极的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些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渴求你，那他们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你自己。我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的说了。

好好爱你，再让你离去，让爱停在这里。天边地边你边我也无怨，就算是这点情缘昙花一现，难得有情人，难得有情人，不经名曾经出现。我心我情我愿爱你一生，就算你我之间还是无缘，最难得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爱过你不忘今生。 同时我们今天的话题聊一聊，如果可以再活一回，你想成为谁，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疯子木莲，小薇，你刚才强调的新闻的重点就是说服了，夫妻两个嘛，来，我给大家唱一个戏好不好，画面戏叫夫妻关灯，可好听了。荒年留言说，我想变成老师，然后天天给学生布置作业，这样才能安慰现在坐在教室里的我呀。然后呢，一位新听众叫点哈，就回复他说，哇，上学多幸福啊。所以可见我们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那谁来说服我，谁来说服我，告诉我现在我是幸福的。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最后一班午夜列车悄悄带走了青春，最亲爱的人，最美的时光，渐渐刺痛了回忆，留不住什么，换不回什么。